我有一个老领导，他老伴儿呢已经去世多年了，他好几个孩子，但是呢都不在身边生活。老头退休以后就一个人在家。有一次到班上，他跟我说，他说他这一周就说了两句话，一句呢是到公园去散步，碰上了一个人，问他说："老大爷，您今年多大年纪了？"他回答人家。再一句话呢，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个同志去给他送报纸、杂志，然后他说了声谢谢。后来呢，有一天早晨，他呢过马路去买豆浆，结果一下子发生车祸了，老人死得很惨。 我一直犹豫是否用这个故事作为这期节目的开篇，因为它有些伤感甚至残酷。如今，这位一周只说了两句话的老人已不能告诉我他真切的感受，但他却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容忽视。不容忽视的另一个理由是，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有1亿2600万，这个庞大的数字中，有多少老人的生活是孤独寂寥的，我无从知道。但我敢肯定，前面提到的那位老人，他的境况在中国的老人中绝不是唯一的。 一个人在家里的闷死了， 这个时间呢，就是比较难打发。感到很孤独，经常是流泪。 那个一天到晚也就是出去溜达呗，回家干啥呀？也没啥事儿，所以我一般不到天黑都不回家。 在家里，一个人孤单单，就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做什么呢？在哪里毛线呐、啊？那么织毛线，没有人讲话，真难过。真不习惯。你心里不开心，我要买来吃，我又跑不动，我要到哪里去玩，我又不认得。你想孤单了，看了那个钱有什么用啊？这身外之物我都不想要了。 那么老年人想要什么呢？专家用4个字回答我：精神赡养。 我认为老年人的精神赡养，就是指外界用很好的表达方式去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从而保持老年人持续的一种完好的精神状态。 这是北京大学人口所博士陈工对精神赡养的解释。事实上，很多老年人甚至还没有听说过精神赡养这个词，但生活中他们对精神赡养的需求却是明确而实在的。 您觉得儿女怎么做才算孝顺呢？ 对老人们来讲，关心关心，经常来看一看，聊一聊。这个自己在这个工作方面生活方面这怎么安排的，交流交流可以了。 我们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也还挺注意这个，比方我们过生日他们从来不忘啊，过母亲节给他送一盆花来，哎， 还送了一个那个什么 减肥，肚子大了减肥的那个电动的那个咚咚咚咚能够减肥的。哎， 我这大女儿都经常了给她妈买的东西啊，来了过礼拜天礼拜我来看我买的东西吃了，我很高兴，我就觉得她是有心里还有这个父母，是吧？能惦记着父母就行了。 钱不重要， 钱不重要，多回家那看看我们就行了。 作为父母来说，我觉得作为孩子不要求过家了，你必须每个礼拜天来看我，来我多少次。他如有工作，他要出差，可能来不了。我觉得这个作为父母应当谅解孩子来说，所以作为孩子来说，你也能想着父母，经常来看看。不有首歌吗？常回家看看，是不是？这互相谅解，互相谅解这比较好，是不是？ 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 长落了一桌好饭。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糊涂，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去年这首名叫《常回家看看》的歌曲让一向对流行音乐不以为然的老年人着了迷。有几句歌词是这样说的：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老人不图儿女为家有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说来也简单，就图个团团圆圆，就图个天伦之乐，老人的愿望能实现吗？ 来洗澡，来。 这是一位老人在给他养的画眉鸟洗澡，看着小鸟蹦蹦跳跳，叽叽喳喳，老人一脸慈爱的表情。 洗澡，洗澡。洗澡凉快凉快啊，行了。 老人姓高，退休后整天和鸟作伴，就连买菜都拎着鸟笼子。本来是向我传授养鸟之大的，可说着说着就说到了他的孙子。 我呀，怎么说呢，我不想儿子，我想我孙子，我是特别想。一小时我给我们两口子给弄大的，我成天抱着他玩去，下了班以后，哎呦，这累的什么似的，一见孙子，来来来，爷不累，这就不累，这就不累了，这，哎，他取乐就在这里。 而现在小孩功课都紧张，又学这个学那个的， 那就自己克服着吧。现在我再想也不行啊，也得让孩子先学习呀、啊，我自己克服着吧，那没办法。 哎，他就不能来看你了？ 那他哪能来去啊？那他这没时间呢，没时间他来不了啊。为什么养鸟啊？我孙子要小的话，我能带着他进来玩去，我就不养鸟了，拿鸟他妈当孙子了。 因为和儿子一家分开住，距离又很远，所以高大爷想看孙子就有了点难度。高大爷说，和他一起遛鸟的老伙伴们情况也都跟他差不多。社会学家李强告诉我，成年子女和老人分开居住，这已经是世界范围的大趋势了。 近代社会以后啊，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核心家庭，就是呢父母带子女，没有呢在上一代的家庭，我们管这种家庭叫做核心家庭。那么从全球的发展来看，核心家庭呢成为当今世界的一般趋势了，这意味着老年父母和他们的子女脱离开来了。 既然是世界趋势，既然各国的老人都能接受，中国老人似乎也没有不顺应的道理。可在中国偏偏就有这样的道理存在，那就是我们几千年的传统。 来吧来吧，大家都坐吧。咦，孩儿怎么不上桌啊？抱上去，抱上去！ 赶快把四少爷抱上去。 是，抱上去。 上桌，上桌。 对对，抱上去。 啊，是啊，四世同堂嘛。 今年过年是四世同堂，往后过年呢还要五世同堂呢。 是 是是啊， 一定要五世同堂。 这是老电影《家》的片段。 爷爷，妈。你回来了，坐吧。 这是在传统中国大家庭中常听到的问候语，四世同堂，亲情环绕。那曾经是几十年前，以及几十年前的上千年间，中国家庭的写真。而到了今天，那一切也成了人们的追忆，成了包括高大爷在内的老年人心底的念想和渴望了。 就在高大爷几个星期几个月能看孙子一回，叮嘱儿孙们常回家看看的时候，有的老人却连常回家看看的想法都从来不曾说出口。我认识这样一位老人，他叫吴永慧，是北京大学的退休教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去拜访了他。 吴老师您好，哎呦，这么多花啊！ 美好的都是不费事的。 吴老师的老伴儿已经去世了， 吴老师 两个女儿都在美国工作，他一个人住在80平米的大房子里。他说，退了休没事儿，每天都到学校去做实验。 好嘞，先把东西放下。你们在实验室是每天都去做实验？ 那当然了，不能闲着，在家没事儿啊。没事儿呢，那你说早上爬山，中午睡觉，晚上看电视，好像也没劲儿嘛，是吧？那还不如去做实验，自己等于自己玩一玩。 那有报酬吗？ 那报酬就可怜得很了，一月最多400块钱。有的人还不拿， 比方说你要是生病了的话，你会告诉在美国的孩子吗？ 我没有大病，我绝不会告诉他，告诉他有什么用啊？你这不是比较实际的吗？ 那这孩子你想不想啊？ 这就认了呗。你像现在父母不就这样吗？他们给我寄的钱吧，支票我都给撕了，我不需要。他的事业什么什么，他都好，我们就都满意了，这是真是良心话。我的原则是不拖累他们，那就行了呗。 那他们俩回来过几次啊？ 每人一次。 两个女儿，一个出国9年，一个出国5年，他们只分别回来过一次。这期间，吴老师和女儿们的联系方式和通讯业的发展同步，从写信、打长途电话到发电子邮件，现在是坐在电脑前通过 IP 电话直接交流。 Thank you for using Dialpad. 应该在家。今天都没在家。 很不巧，那个周末两个女儿都不在家。直到我快离开的时候，吴老师仍在轮番地拨着两个女儿的电话。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让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外面的世界一展身手。为了美好的明天，他们出发了，有的出国留学，有的离乡务工。当大量的青年农民背着行囊走进城市，成为打工一族时，有人用民工潮形容其规模之大。而他们年轻的身影后留下的，是他们日渐老去的白发爹娘和被学者们称为空巢了的家庭。据统计，中国有老人的家庭中，老年人独居和身边没有成年子女的空巢家庭占1/4，而且这个比例还有上升的趋势。 从传统的中国人的家庭模式来看，这个赡养模式啊，是在那个时代农业社会中形成的。人们呢，守土为重，形成大家族，以不流动为前提。中国从1949年到1979年。还是呢以不流动为特征的。应该说中国社会20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社会流动。现代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已经必然威胁到传统伦理道德价值了。 说起传统伦理道德，最有代表性的一句就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子曰父母在，不远游”。如今这一条古训已经被年轻人的前程和年轻人身在其中的激烈竞争冲得无影无踪，也许嘴里还哼唱着常回家看看的歌曲，而双脚却走在了离家千万里的路上。当我把话筒从老年人转到他们的子女，当今的中青年人面前时，我听到了无奈的声音。 我在东直门给人卖货呢，早上起得挺早的，下班回来也挺晚的，反正一天挺辛苦的。就是说离我妈妈那儿也挺远， 经常回不了家，基本上就是说一个月吧回几一次。可是这边也离不了，因为孩子面临着该上高中，你说一天的家务活也挺重，回来也做饭，总结着就是说对我妈他们吧，就是说反正有点欠缺吧，就是有心无力，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 你看我吧，我就是跟那个我父母啊住在一个院里，住在院里，他是南方，我是东方，本来离着不远，离着有那么五六米也就，但是就是没时间过去。你说没时间过去是瞎话，其实总归那个亲生父母好像总觉得那个，嗨，亲生父母无所谓了哈，就是这种感觉似的，就是不过去了就，有一搭无一搭了，其实工作非常忙。你说四十多了也是觉得身体上不适吧，太疲劳了，就是懒得过去了。他并不是说咱不孝顺，是吧？ 那你的孝顺体现在哪儿呢？ 老人想吃什么给买去，赶紧给买去。如果碰见了上台阶下台阶的什么，赶紧扶一下。 那你想没想过，你要是老了之后呢？你儿子要是这样对待你，你会满意吗？ 我还真没考虑过这事儿，光顾着忙活了，光顾着挣钱了。我母亲八十多了，父亲也将近八十了。其实本身自己知道他们挺不容易的，但是没时间陪着他们。 老人有时间想念，儿女却没时间陪伴。家庭问题专家林华给为此闷闷不乐的老人提供了一个思路。 我们过去老觉得西方国家冷漠，老人一到晚年跟孩子分开过，我们会以一种非常怜悯之心看着这种孤寡老人一人单独过。后来当我就是跟那种国外的朋友交往深了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老人的有种观点，我觉得很对我们的东方老人有作用的，就是老年人的尊严在于老年人的独立性，到了晚年自得其乐绝对是一种能力，这是一种老年人的起码的生存能力。 专家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是让带着几十年固有观念走来的中国老人学习西方老年人的独立性显然不能一蹴而就。生活中我们也的确看到有很多老年人在努力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比如扭秧歌，比如练书法，比如上老年大学等等。社会上的一些机构也在给老年人提供各种交流活动的机会，让他们的精神充实愉快起来。但是来自子女的一次探望，一个电话，一封家书，对老年人似乎有着永恒的魅力。人口学博士陈功分析说， 对于老年人来说，亲情上的这种精神上的需求是别的东西所无法替代的。比如说在日本就有一种亲情的公司，专门为老年人，特别是失去了亲人的老年人提供各种角色的这种亲人。比如说你要是想儿子了，那么你可以打电话付给这个公司钱，那么他们会派一个人来，他会就是说像儿子一样去侍奉这个老年人，让老年人好像能够感觉到儿子仍然还存在。但是呢，他也只是对老年人亲情的一种部分的替代，老年人对于子女的这种精神上的需求还是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 有人形容说，孩子像风筝，亲情是拴住风筝的线，线的终端握在父母的手中。而当我采访了一位22岁的大学生之后，我不敢断定那条拴风筝的线是不是断了。 你想过就是怎么做的算孝顺父母啊？ 平时没想过这种事情。 那你假期的时候怎么安排的呢？ 有学校的安排，还有自己对今后的那个自己发展的有一些安排，要上一些辅导班啊或者什么的，所以经常会放假就不回家了。 那你知道你父母怎么想吗？ 不知道。他们肯定会想我，但是想到什么程度我就不知道。 那反过来说，就是你想不想你父母呢？ 平时没有那个空闲时间去想。父母把生命给了你以后，尤其到我这种时候了，然后大家都是独立的了，谁对谁基本上都没有太，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依赖性了已经。 你平时和你父母是一种什么联系方式呢？ 打电话，半个月打一次吧。 说些什么？ 没什么好说的。 那你没有让他们注意身体啊？ 这个，我觉得可能想的很少。 那你的那些同学呢？ 同学，有的人一个学期都不给家里打电话。 写信吗？ 也不写，因为他们那个从小学就开始在学校住校了，所以过独立生活已经非常的习惯了。尤其对父母，他们基本上对家已经不是这个概念，已经都不是很清晰了。 那你的概念呢？ 我的概念，现在也不是特别清楚吧。 这位大学生的回答让我很惶恐。十年后，当他成为老年人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主体的时候，他的父母亲会是怎样的境遇呢？或许社会学教授周孝正的一席话会让他一些模糊的概念清晰起来。 创新的前提是保守，保守什么？是实际上呢，是人类文明成果。孝顺父母呢，当然是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因为它是维持一个社会、一个家庭是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价值观念。就是说，有些年轻人呢认为呢，我们要有个性，我们要独立。你独立呢，那么是一种形式。问题你独立，你干嘛？你是把这种文明给独立到断了代，或者说你父亲母亲你也不管，那这种独立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那你 当传统的延续在现代年轻人身上出现断裂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置身社会变革的巨浪中，我能做些什么？巨浪过后，我们能留住什么？ 那个亲情，这是最基础的一种人类美好感情，就是多面向二十一世纪吧。对于我们中国这个国情，我觉得应该特别强调这个亲情。 中国情况不在于真正几代同堂，而在于在人们生活中有这么一种观念，就是代代人之间的这样一种相互的关系啊，父母对子女的照料，子女对父母的孝顺，要求一种很融洽。这样一种关系，相对物质条件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观念上的问题。 会有一部分父母，他们会因为子女的出走、子女的不在、子女的不关心，而感到呢心里很忧郁。从社会的角度看，还是应该有一些呼吁的声音，使得这部分孩子能够更多的关心父母。 社会不管怎么样发展，不管怎么样，就是强调人的这种独立的意识，但是亲情是人类难以割舍的一种精神上的家园。 我的一位朋友，他父亲已经去世五年了，没有父亲的日子，他时常会想起父亲。 我爸临去世的那年春节呢，我回了老家，我就和我爸住在一个房间里，他呢老是试图跟我唠叨一些什么，就是唠叨他小时候那些事儿。这些呢其实我都不愿意听，尤其到了晚上十一二点呢，一两点钟啊，他还在那儿唠叨个不停。我呢这时候困得要死，他老跟我说，我就说爸你别说了行不行啊。可是待了一会儿呢，他又跟我说，或者说你给我倒杯水啊什么的，弄得我一点脾气都没有。后来我就忍无可忍，我就说爸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啊，你要再说我就到别的房间睡去了，然后转身我就走了。 那你爸他在这个房间怎么样你知道吗？ 我捂上耳朵，我知道他不是真的想喝水，他就是想有旁边有个人，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的确确不想跟他在一起听他唠叨。 那现在回想起这件事儿，你是不是觉得那个时候太年轻了，不知道老人需要的是什么？ 不知道吧，的确不知道，反而觉得他是没事儿找事儿。事情过去了，才慢慢明白。可是明白的时候呢，已经晚了。 对父母还健在的人，你想说些什么吗？ 能多陪爹妈待一会儿就多待一会儿，能跟他们多聊聊呢就多聊聊天儿。他们不单单需要我们给他们多少钱，或者给他们多大的房子，或者请一个小时工或者保姆啊来伺候他们，不是这样的。你小时候对父母有一种依恋，他们老了变得很弱小了，他们需要你的。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有些事情永远不能追回，有些遗憾永远无法弥补。做儿女的你，也有悔之晚矣的叹息吗？ 喂，哎，妈，是我。 嗯。 那个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啊。 又一位游子在给远方的父母打电话，一根细细的电话线隔山跨海，能否承载得了父母的期盼和儿女的责任呢？